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一。 那么，明天是星期二吗？ 是的。 你的生日是星期几？ 后天，星期三。